二、朗读句子。一、兔子。肚子。那只兔子大概正饿着肚子找食物呢。 二、爆了，跑了。小明匆匆吃了饭，抱了书包就跑了。 三、毯子。胆子。我想掸掸灰，你把毯子上的胆子递给我。 四、带花，太花。你穿的挺好看的，就别带花了，不然就显得太花了。 五、米缸，米糠。米缸底下就剩下米糠了，你去买20斤米来。 六、做事，错事。你这个人怎么总是马马虎虎的，做事的时候总是做错事。 七、锥子，锤子。同志，我买一把锥子和一把锤子，一共多少钱？ 八、架子，卡子。那个架子上的卡子松了，小王，你去把它紧一紧。